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翻嚟又一集啦，又新一集嘅香港杯二啊，咁样咁啊，即系我哋咧就收到咧，有一啲观众咧就同我哋讲，就话咧我哋咧讲嗰啲嘢咧太过批判啊，即系好， 即系好多嗰啲 怨气好重啊，就话我哋两个咧就系痴男怨女。咁啊，既然系咁样咧。既然是這樣的話那就唉那我們不要那麼批判 你想不要那麼批判 不要那麼批判我們今天那就講一些沒那麼批判的 東西那我們就講一些欣賞的東西 講一些欣賞的東西是一些正能量一些愛愛鼓勵還有一些包容的東西即希望大家聽得呢就即個心 即聽完之後都很欣賞很互懷安慰 的很舒服的覺得哇春天的大地令到哇！整個氣温都即刻上升，唔好再。 即係你想講呢排春天？ 差唔多啦，呢排都差唔多做春天。 我最憎春天，香港嘅春天永遠係最潮濕嘅。 係啊係啊，真 係。啊死啦！我又講埋啲怨嘅嘢添。 係啦，真係，所以話唔係咁容易，真係唔係咁容易。咁我哋唔好講啲咁咩，我哋講啲開心嘅、興奮嘅，我哋講一啲風月嘅嘢，係啦。咁啊，其實咧就即係咁嘅。咁咧我即係其實。近排最 hit 咧，就一定是呢個嘅香港電影金像獎啦， 十年攞咗獎， 最佳電影咁樣嘅。咁咧，其實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呢套戲噶啦。 係，我記得嗰個係點俾到最高嘅。 係啊，嗰個點都要最高，因為有十 年，其他嗰啲都冇乜人睇嘅。 有十年嗰個嘢喺度壓嗰啲點擊率，即係人哋打十年，跟住 見到 就撳入去咁樣咯。咁啊。其實我嗰陣時都已經覺得好好睇嘅，咁但係即係其實你聽我講，你都知道我真係覺得好好睇，但係就冇諗過佢會攞到香港電影金像獎。 其實我都唔覺得佢可以攞到， 係啊，即係唔會覺得係攞到噶嘛。係 啊， 即係你都冇諗過啦。其實講真的，我都冇諗過， 我都完全冇諗過。 一來我覺得有政治嘅原因啦，咁樣咁佢應該就唔會俾個獎佢啦、嗯。二來咁我亦都覺得佢又未去到一個。可以攞到一個咁嘅獎嘅地步嘅，的而且確，我覺得係未到嘅，因為其實佢五部嘢拍埋一齊， 即係小品啊嘛。 小品啦，但係其實小品都可以拍得好好嘅，但我又唔係話太覺得佢五部嘅作品，因為我覺得佢五部作品其實有啲參差，即係嗰啲 冇乜連貫性，有啲位置令人睇唔明啊。可以話係值得深思，亦但係亦都係睇唔明嘅位 啊。係啊，而且都係可以話有啲位置其實係都係賣弄一下。陰謀論啊咁樣，但係總括嚟而言係真係好睇嘅，尤其是如果你係對嗰個香港個前景啊 有共鳴就好睇啊嘛， 係有共鳴就好睇。其實好多好多好多呢啲咁嘅戲都係咁樣嘅，有共鳴就係好睇嘅。咁啊個問題就係啦，咁啊雖然我哋話唔談呢、這個即係唔批判，咁但係其實呢套戲咧真係好多人批判，所以我冇辦法，我都要咁樣講，就係其實有好多即係佢攞咗呢個獎之後咧，就搞到。有少少叫滿城嗰、那個， 即係好多人傾咯， 係啊。對於呢個電影究竟值唔值得攞呢個最佳，即、就、係、是、最佳電影咧，值唔值得攞呢個金像獎嗰個最佳電影咧？咁樣咁又有啲人覺得唔值啦，咁有啲人覺得值啦，咁樣咁 我哋中立啲，咁你即係講下值同唔值嘅觀點。 講下值同係啊，我哋最 點解啲人覺得唔值咧？ 因為我見佢覺得唔值咧，佢哋就話其實因為成套戲真係冇乜特別。 仲有啲導演出嚟彈，其實其他嗰啲導演話乜乜乜都拍得好過佢啦，我唔覺得佢又拍得幾好。 但係嗰啲導演，我覺得講嗰啲係廢嘅。其實好老實咁講，咩乜乜乜都拍得好過佢呢啲，好似嗰啲小朋友走出嚟講下， 講埋嗰啲無謂嘢咁樣，即係話我都做得好過佢啦啲功課，即係好威咩？好叻啊！而家咁樣嗰一類啊，但係有啲我覺得有啲都係，我覺得有啲都客觀嘅，例如佢話例如佢拍攝手法其實真係 咩用長鏡唔得啦，你唔知 係啊？呢啲係佢哋內即係已經係超越咗我哋啦，即係我哋平時睇戲真係好少可會留意到啊。譬如佢 用咩鏡頭 啊， 邊啲位攞咩角度拍上嚟啊？係 啊，邊啲拍角度拍上嚟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即係就咁睇都覺得佢五個作品啦，即係五個作品啦。但係因為佢係一套戲嚟嘅，其實就好難分開做五個作品。咁我覺得有啲拍得好啲，有啲拍得差啲。不過 有啲參差嘅。 係啊，咁我唔喺度講話邊啲拍得好啲。 我哋嗰陣時講呢套戲嗰時都講咗係，即係每一個作品內容都有啲參差嘛。 誒，同埋仲有嗰個帶出嘅信息唔同啦，同埋我哋嗰陣時都有講過話有啲位其實 有啲難適應啊嘛。 係啊，你睇到 套戲有唔同嗰啲觀點角度、唔同嗰啲層面咧，即係一個觀眾入到去，咁你即係平時睇一部戲就只係講緊成一個故事嘅啫。呢個咁多個故事，仲要唔係有連貫性嘅故事喎？ 後面嗰三個個連貫性比較多，前面嗰兩個我就覺得 前面嗰個其實我開頭睇唔明 白。係，即係其實有好多位，尤其是嗰個東蟬啦，即係講緊講保育嗰、那個。咁 嗰個我真係唔明白，嗰、那個就即係可以話佢好有深度啦，都可以話好難睇得明白。 可以話好有深度咯，但其實有少少眼高手低咯，我覺得係有少少， 即可能佢表達唔出，即唔可以好簡單表達出嗰個 有少少，即有少少唔係太好咯。咁但係唔批評啦，費事又俾人即係啲人話批評太多，係咁。但係的而且確啊，我都要咁樣講就係佢有啲位置拍攝手法其實真係普通啦，我又唔可以話好出色嘅技巧拿捏得。嘅位亦都咩，但我唯一好欣賞佢哋咧，我覺得佢哋有啲細節嘅位咧係做得好好嘅。點樣細節嘅位做得好好咧？就係譬如佢攞一啲時事嘅嘢嘅時候咧，佢唔係話淨係攞好表面嘅， 佢係攞第三者嘅角度。 第三者角度又有啦，同埋最重要就係佢夠深入啊！我覺得佢。即係佢唔係話就咁攞抽啊！梁振英自己一個。因為一個專政咁樣，跟住然後啊，夾硬屈曬你哋啦。咁其實佢講到，我覺得佢哋個即係十年呢套戲講到入邊係好深層，有喺時政上面係講到好深層。例如譬如好似第一個咁樣去講到，就係有劇透㗎，如果你仲未睇嘅話，就可以唔好聽住。咁譬如佢第一個講陰謀論啦，即係佢唔係好簡單咁樣講一啲好無稽嘅嘢。佢講緊佢係想帶出話啊政治啊嗰種黑暗啊係以如我詐係點樣，你完全冇辦法分得清楚敵友啊，同埋喺利益面前係大家都係唔會話即係喺利益面前就係要爭奪到底嘅。 同埋 係啦， 同埋即係講到政治係好弱智咁。 係就 即係原來嗰班殺手就係由一批咁樣調換少少謊言，之後就整咗兩條嗰啲咩？ 嗰啲手槍 古惑仔，唔係話古惑仔，就整咗嗰兩條友。哦，原來就佢負責射啊，最後咁樣死埋咁樣，即係有啲白痴咯，仲要係。 係咯，但係即係有陣時戲就係咁，即係人生就係咁樣噶啦。就係咁白痴咯，我覺得人生就係咁白痴，係有啲唏噓嘅其實。咁仲有其他啦，即係譬如好似即係雖然我哋話嗰個東蟬唔係太好睇，但係我覺得即係佢帶出嗰、那個，即係譬如佢想講啊，喂，保育到盡頭係咪就係要將自己？ 都保育埋， 即自己都保育埋咁樣， 即係留低個信念。 即係佢唔係純粹好基本、好平鋪直述咁同你講話，環保啊，我哋要點樣環保啊？我哋要我哋要保育啊，保育樹木啊，跟住就影住啲人去保護啲樹木啊，為咗嗰啲樹木點樣啊咁樣。咁 佢講緊，因為啲人都唔理呢笪地方，令到有啲人覺得好絕望，跟住佢就 同埋佢講就係另外一啲人就覺得佢哋呢啲係叫守舊啊。咁佢根本到最後冇辦法嘅情況之下，即係佢覺得我係咪要連自己都即係進入呢個永遠嘅即係保育嘅地方咧？咁樣嘅意思啦，即係總之就有好多啦。跟住後面嗰啲都唔講啦，後面嗰啲又更加即係講到更加深層啦，有咩港獨，又即係有港獨啊？講到話究竟係我哋仲使唔使應該要逼英國政府點樣點樣、啊？ 跟住講到又話啲政黨又即刻。 即刻轉態啊， 諸如此類嗰啲咁樣，即係佢帶出嚟嗰個思考咧，係深過，係遠深過 前面嗰啲故事。 後面就係比前面更加深啦，但係整體嚟講，成套戲嗰個思考性都係好大咯，我覺得。即係成套戲嘅思考性好大，但係你話你真係要講， 同埋佢我唔記得係邊，即係五個作品啦，唔記得邊個作品無啦啦會嗰啲好似嘟，你記唔記得啊？我睇嗰陣時係直情係敲啲唔知咩嗰啲音樂咧，即係令我覺得有啲即係進入思考定唔知成個人好抽搐，係佢係套戲裡面嘅音樂嚟嘅，嘟， 即係佢配，即係你覺得佢嗰個 好。高頻率咯， 配嗰個配樂或者佢嗰、那個即係用嗰個聲音個效果，係 令你有啲難受同埋受刺激咁嘅感覺噶。 都係嘅，你覺得有，但我已經唔記得咗係邊一度有呢、這個即係會刺耳。 我翻去留意下嗰個聲音聽翻之後，自己都會覺得做咩事。 遲啲我會遲啲會買翻個碟嚟重温。不過今日好似話 YouTube 有得睇，係啊，即係有人話好似上載咗上 YouTube， 跟住然後又好似下咗架。即係又已經落咗冇咗，俾 YouTube 鏟咗。不過唔緊要啦，我覺得如果大家要睇嘅話，都應該要 遲下都會面世㗎啦。 買碟咯，即係應該要買碟支持下咯。 咁我都覺得要。 係咯，呢套嘢我覺得應該要買。 即係唔好再俾網絡世界嘅發展打倒咗呢一啲嘅小本創作。 係咯，可以咁樣講嘅。其實不過算啦，大部分香港人都唔會咩。其實。如果不是這套戲，老實說我都不會買碟的，但是這套戲太大共鳴了，所以我先選擇了買碟這樣。不過講回啦，有些人覺得他不應該拿，即我們剛剛講了一些即他的正面，有些人覺得他不應該拿，就是好像我剛剛所說的，覺得他拍攝手法沒什麼特別啊，覺得他那個都是一些 很普通的東西啊，還有一些就是更加最多聽見的，就是說他就說覺得 你們是因為政治氣氛才拿獎而已， 是因為政治氣氛才拿獎。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以後的戲、啊、都拍這個方向，那是不是套套戲都這樣都拿獎呢？ 是、啊、就是這樣的意思，最多聽就是這個，但我覺得是即這個是很無稽的、 嗯、 我真的覺得這個很無稽、 另啲人反駁就話一套好嘅戲就係產生個共鳴啊嘛，咁佢攞獎有咩問題啊？ 係啊，佢係即係成日，其實呢個係一個好成日都聽見嘅，就係成日有好多人咧都會話，即係你哋係啱啱食正呢條水，你先先可以得到啲乜嘢啫嘛，咁樣。咁但係其實 咁佢點知係呢條水先？ 咁好老實咁講，咁你又食唔正呢條水？你咁威嘅話，即係你都咁犀利啦，你又話你自己咁掂啦，咁點解你唔食正呢條水啫、 嗯？ 你咁多錢，即係難聽啲講句，你哋即係佢哋，尤其是許多講呢啲説話話政治原因嗰啲人咧，咩即係咩都有嘅，即係嗰啲建制中人又有啦，左膠又有啦，就話呢啲咩係政治為咗嗰個民意服務啊，啊唔係民意為咗政治服務，調轉咗民意為咗政治服務啊，咁樣諸如此類呢啲咁嘅説話。但其實我覺得是真的很荒謬啦，成件事。咁佢係啊，咁其實好難聽講句，佢呢套戲講到明就係、是、一套即係、就是、偏向有政治思考嘅電影。 佢講到明噶啦，啲人要去睇。 係啊，係要時政嘅，佢就係要。 佢就係做緊呢樣嘢，咁就好似啲紀錄片啫嘛。係 啊， 係 啊。 咁你唔通又話啲人就係、是、你食證，啲人就係中意睇翻歷史呢條水，所以你拍紀錄片咧就又拎獎，唔通啲人又咁講咩？ 係啊，即係譬如可能嗰一期可能係文藝風行，好風行嘅，個個都話要做文青嘅咁樣。 跟住啲人就拍咗條文藝片，結果嗰條文藝片拎獎又話、啊：你食證呢條水啫嘛。 你食證呢條水啫嘛，咁唔講唔通噶嘛，大佬。 咁佢係拎獎。 咁跟住佢哋好多又話，即係佢哋有好多就話啊，你啲拍攝手法好普通啊，即係有啲仲誇張。即係你話拍攝手法， 我想問金像獎拎唔拎獎係用咩嚟衡量嘅咧？即係一味係講拍攝手法啊，定咗話咩？ 我真係唔知佢哋用咩嚟衡量，我淨係知道 我都覺得嗰個 point 咯。 佢哋係圍內自己即係一啲電影嘅從業員嘅一啲工會啊，又或者一啲協會啊，跟住然後有一啲好似類似一啲。功能組別咁嘅提名嗰啲咁嘅情況，跟住然後即係佢哋圍內自己選噶嘛、 嗯。 因為其實你知佢哋係一個專業嘅，即係俾我哋嚟講，佢哋係一個專業嘅人員嚟噶嘛。咁佢哋自己選咗出嚟，咁跟住然後佢哋就話咩有話咩 話成本啊，成本低我都聽見過嘅，即係佢 有啊有啊， 係話啊咁低成本嘅創作嘥氣啦，點可能攞到獎啊？即係用成本論嘅，即係佢意思就 是、即係錢多嘢， 錢多先可以攞， 錢少就 喂你咁低成本製作，有乜可能攞到獎啊？咁樣諸如即係聽見呢啲更加荒謬。 咁你咪多啲去買個獎翻嚟咯，咁即係買獎啦，即係多啲嘅話就 係我都唔係好明佢哋講乜嘢啦。咁啊，唉，等間繼續講。